任由黎明一步一步向我逼近，想你的心化成灰烬。 这是男生版的《如果云知道》，是简弘亦翻唱的作品。云知道的还有《桃花已经盛开了》。受到天气原因的影响，今年的桃花是历年开放最早的一次。北京植物园的山桃已经进入了最佳的观赏期，比往年提前10天观赏到千米的桃花盛景。而且北京桃花节也将于3月25号在植物园拉开帷幕，期间将集中展出100余种春花、150万株、山桃花溪、郁金香花海、水杉林喷雾等优美的景观都将一一呈现，桃花节将一直延续到5月。 我熟悉的姑姑突然间跳起舞，说她知道在心的深处有个国度，不满花瓣的路水晶般如清晨微甜的湖，就算只是跳跳金光都觉得幸福，哪里什么都会变，但每一

书也都得买回家看，心里想的是好研究一下你的口味，可眼前的问题是没了联系方式，那怎么办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， 真的要完蛋，眼看着付完款把书装进包里向门外快步走去，我终于下定决心大步流星拽了出去， 受着懒懒的春日时光，伴着这首洛天依和许嵩的深夜书店，如温暖春日一般松软甜美的歌，出去走一走，也许能够邂逅一个美妙的陌生人，然后开始一段美好的感情，这大概才算得上是完美的春天。毕竟最好的偶然是与你的不期而遇，不期而遇的还有回音哥的新作品模仿游戏，欧美格调的创作将电子元素融入到流行的摇滚的旋律当中，以回音哥独特的视角将当下大多数人的状态比作一场模仿游戏，通过强烈的节奏感表达希望挣脱童话，挣脱束缚，做真正自己的呐喊，简单的歌词却有着深刻的寓意，抢先来听回音哥模仿游戏。 学你学来的爱，学你学来的姿态、学你眼睛看见的未来会让我期待、学你爱上痛快，学你从不叫无奈、学来了这个时代我却没学会

大街到军民团结路有3.5公里的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19公里。机场高速南上北从香河园路到金密路有8.2公里的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32公里。再来看一下普通道路，北三环西路辅路东向西，从三义庙路到万泉河路辅路有0.5公里的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。建国门外大街东向西，从国贸桥到建华南路有1.4公里的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。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，供您参考。FM 999提示您注意行车安全，遇到拥堵路段多听 FM 999。马上继续陪你听歌。 上午10:45，会议震撼的你；下午2:30，一杯咖啡提神的你；晚上下班回家的你，辛苦了，为家人打拼的你。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。饿才吃饭，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。路况之后继续回来，音乐加点料为各位精选好音乐和新鲜的资讯。从今天开始 EMS 实现进一步的提速，全国200多个城市次日地，其中北京地区同城上午即下午到，北京与61个城市间的邮件18:20之前即，承诺次日送达。对于因为 EMS 原因造成的延误，承诺原银奉还。目前邮政 EMS 拥有波音737、757全货机共计29架，在2015年12月订购的17架波音飞机也将陆续投入运油。快一点，请出郭采洁。 Oh my god, oh my god, 你还在哪里干嘛？就按捺，就算偶尔痛苦也无伤大雅。Hey you, hey you, 就赶快跟上我的品味，我的想法。Stand up, stand up, 我们就上你一个快。 走走，去海边吹吹风，这感觉仿佛又回到相爱的时候。你陪我去走走， 听到林志颖去走走，和他一起去波士城达走一走吧，感受一下犹如十里桃林一样的温存厚爱，体验波士城达今生今世的一波大回馈活动，为您浓情奉上专属的特别。3月1号到3月31号，到店购车就能享受购车限时优惠，更有原厂精品成本价销售，售后储值送保养活动，还有30台限时特价车型等活动震撼推出，并且3月1号至3月17号到店购买2000元的代金券，还可以在3月18号店庆当天享受2000抵20000的优惠，更多优惠详询通州波士城达奔驰8088-9588。接下来周杰伦邀请你和他一起漂移，结束第一个小时的音乐加点料，我是 KK， 不要走开，待会儿见喽。

18501030708。 上午10:45，会议震撼的你；下午2:30，一杯咖啡提神的你；晚上下班回家的你，辛苦了，为家人打拼的你。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。饿才吃饭，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。 你想我做个什么表情，面对这最荒谬的场景，正常人都会想我不懂 周笔畅翻白眼。来吧，我们对无奈和不开心翻个白眼。让人翻白眼的还有日本核污染产地食品竟悄悄地进入中国市场，无印良品等线下超市也涉嫌销售。在无印良品超市，一些日本食品的外包装上都被贴上了产地为日本的中文标签，但是当揭开中文标签后，露出了这些产品的真实产地为东京都，名列禁止进口的名单，真是着实让人一惊。这里是音乐加点料，我是 KK， 周一到周五继续陪伴各位，好音乐继续送出。你好毒，陈小春。 谢谢你的分手，你不让我背着这个包袱，怎么好意思不跟你打招呼。谢谢你对我的保护，二话不说跟我跳舞，让我知道是我自己没风度。只是说再见可以不太恐怖，如果我们都变成冷血动物。我终于知道你好毒，不需哭，我不得不说你

Hello， 欢迎收听999路况播报，我是 KK， 为您来刷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首先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，京开高速北向南京开路附近有 2.1 公里的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13公里。京城高速南向北望河桥附近有 1.7 公里的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22公里。京通快速路西向东，从东四环中路到建国路有 2.8 公里的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17公里。京港澳高速东向西，从双林东路到卢沟桥南路有 2.2 公里的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21公里。再来看一下普通道路，江庄路东向西，从湖光桥到鼎城路有 0.8 公里的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。玉泉路北向南，从玉泉路辅路到卢谷路辅路有 0.8 公里的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。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供您参考。 FM999 提示您注意行车安全，遇到拥堵路段多听 FM999， 待会继续陪你听歌。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，饿才吃饭，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，音乐新鲜料，给你最新鲜。音乐新鲜料，每天让自己保持新鲜，你会更迷人。我是 KK。 王啸坤自导不自演的电影《有完没完》借主题曲《过歌瘾没完没了》，电影主题曲《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》扎心了。在三月初发布了《欢乐神曲》《超级武林》作为推广曲，广受好评之外，啸坤期待这首他个人的处女翻唱和他的处女电影一样，能够为人们平淡的生活增添一些明快又扎心的色彩。新鲜送上王啸坤，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？ 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？黑暗之中，沉默地探索你的手。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？明天的我又要到。 怎么地探

位好，欢迎收听999路况播报，我是 KK， 为您来继续抓紧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首先来关注一下城市快速路和环线，东三环中路南向北，从通惠河北路到东三环北路有 1.5 公里的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10公里。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，从黄四大街到安德路有1公里的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。东三环北路北向南，从三元桥到东三环中路有 4.5 公里的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12公里。再来看一下普通道路，东四环中路辅路南向北，从大郊亭中街到广渠路辅路有 0.6 公里的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。万泉河路辅路北向南，从万泉河桥到八沟路有 0.7 公里的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。西长安街西向东，从北新华街到人大会堂西路有 0.8 公里的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。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供您参考， FM999 提示您遇到拥堵路段多听 FM999， 保持心情舒畅。 上午10:45，会议震撼的你；下午2:30，一杯咖啡提神的你；晚上下班回家的你；辛苦了，为家人打拼的你。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。饿才吃饭，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，为各位精选好音乐和新鲜的资讯。名人的一举一动总是被人关注，而具体到鲜肉包子宁泽涛身上，不动也是焦点。全国游泳冠军赛报名日前截止，宁泽涛的全运之路再一次被大家提起。全国游泳冠军赛四月在青岛举行，由于今年有全运会和世锦赛，所以本次冠军赛成了后面两项赛事的预选赛。该赛事报名截止日期是3月10号。宁泽涛是海军队和河南队的双注册运动员，参加过里约奥运会，所以他具备青岛冠军赛的报名资格。但是据了解，此次报名名单当中并没有宁泽涛。当然即使缺席了冠军赛，也不意味着宁泽涛就一定会缺席全运会，因为今年的6月还有第二次的全运会预赛，如果两次预赛都没有参加，才能确定他将无缘全运赛场。而决定宁泽涛是否能够亮相全运的，其实并不是资格，而是训练恢复的情况。我们也期待和宁泽涛再相遇，苏打绿的作品。 这一年的情节像大雨匆匆打击过的屋檐，爱凌乱的房间像吉他用力刷错几个和弦，时间过了几年，我想我们都忘了彼此的脸，难道这叫遥远？我没想过我们会再遇见，故事已经翻了几页，忽然之间你忽略了我，忽略的所有细节，当初的

总是只留下电话。